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。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这孙云凤为了替老师袁枚洗尘，搞了一回聚会。就这次聚会，孙云凤的收获可是不小啊。这话怎么说呢？孙云凤眼光高，多少公子上赶着追她，唯独这次聚会上，袁枚的一位男学生引起了孙云凤的注意。这位公子姓程，叫程茂廷，不光是相貌堂堂、风度翩翩，对孙云凤体贴有加，更重要的是，这位公子好像极其懂得如何讨孙云凤欢心，知道孙云凤啊，不光看相貌，还得看才。啊，咱说的才呢，不是钱财的才，是才华的才。结果这位公子讨巧的送上了一首诗给孙云凤看，这一看不要紧呐，孙云凤一下心头一动，因为像程茂廷这样才貌双全的追求者可并不多见。孙云凤这心里边一汪湖水可就起了涟漪，接下来这段缘分将会如何发展呢？这位程公子能否娶到这位极品才女孙云凤呢？她是众人追捧的美女，她是万人敬仰的才女，所有美好事物都集于她一身，唯独到了感情出现了问题。当爱情来临，这位美女又会如何看待？当激情退却，这位才女又将如何处理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高才学低智商的才女孙云凤第三集。自打那次聚会过后，孙云凤这心里时不常的就会映出这位程公子的相貌。这也难怪，这么多的追求者，很少有像程茂廷这样的，又有相貌，又有家世，文采还挺不错。不过呢，咱也得说，心仪归心仪，孙云凤毕竟一个姑娘家，不可能上赶着表明爱意，所以她这心里边啊，就是再闹腾，那也得忍着。几天过后，孙云凤在家正在书房里练字呢，忽然小丫鬟急急匆匆跑进来：“大小姐，瑞云姑娘过来找您来了，正在前厅等着您呢。”一听瑞云，孙云凤当时把笔撂下了，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：“哼，这个死丫头，好久没来看我了，算她识相，还知道露个面，否则呀，看我以后还理她。”孙云凤嘴里说的这位瑞云姑娘，用现在话说呀，这姐儿俩那是发小闺蜜，小的时候呢天天在一块玩，现如今长大了，虽说是各有各的爱好，可心里边要是有点小秘密啊，肯定找对方说说。孙云凤一听瑞云来了，嘴上别看数了，但心里边挺高兴。姐儿俩一见面，瑞云就先拽着孙云凤的衣角，拉着她让她坐下来：“哎，你先别说话，我猜猜啊，你张嘴肯定得数落我，怪我这么久没来，对不对？”瑞云能猜中自己的心思，孙云凤扑哧一下乐了，一边点头一边等着瑞云接着往下说：“哎，孙大小姐这么出色，我瑞云天天跑您这儿来，我怕自己以后啊嫁不出去，那好男人都追着你，谁还能看得上我们呀？”一听这话，孙云凤脸一下红了：“好你个死丫头啊，现在学会调侃我了是不是？你今天来不是就为了说这些吧？”听见孙云凤这么说，瑞云呢调皮的瞧了他一眼，一脸神秘的走到孙云凤身边， 孙大小姐，我这次来可是身负重任呢。说着由打兜里掏出了一封信，有人托我把这给你。孙云凤越听越不明白，赶紧伸手把信接过来，打开一看，这里头写的正是一首诗，而且字迹娟秀。孙云凤越看越熟悉，想了半天，心说这字迹和风雨楼的那位程公子一样啊，莫非说这诗是他捎过来的。想到这儿，孙云凤这小脸跟夕阳西下的太阳似的红透了半边天，心里砰砰乱跳，是又紧张又兴奋。瑞云站在一边一看就知道，歪头故意戏弄他：云凤啊，你可知道我是受谁的委托呀？孙云凤知道这是瑞云明知故问的，为了不让瑞云笑话他，只好老老实实低声回了一句：莫不是程公子？瑞云微微一笑，没再说话。姐儿俩关系这么好，孙云凤心里头这就算是明白了，抬手又把这封信展开，低头细细品读起来：坐拥寒亲思悄然，残灯挑尽未成眠，纱窗月落花无影，只有钟声到枕边。要说这首诗写的也没什么出色，只不过诗句虽说稍有逊色，但宋诗之人这份心意可是让孙云凤的心里觉得甜丝丝的。孙云凤一边念一边偷偷笑，瑞云一看轻轻地拍了拍云凤的肩膀：这诗写得可好啊。被瑞云这么一问，孙云凤羞的就差钻地缝里去了，扭脸说了一句：你个死丫头，找打。瑞云顺势一躲：哎，这位程公子是我二哥的好朋友，这诗是他先找到我的二哥，这才转到我手上的，你看人家多伤心呢。啊，对了，那位程公子看上去啊心还挺着急呢，说让我尽快的把诗送给你。瑞云越说越来兴致，转了个身，索性坐在孙云凤身边。哎，你可别说我是个说客啊，我知道你眼光高，那么多的富家公子你都没瞧上。不过依我看呢，这位程公子要说论才貌论家世还真挺出色的。我说你呀，考虑考虑，说不准过两天人家程公子就上门求亲来了呢。瑞云说这话的时候不免有点酸，这也难怪呀，这杭州城里的姑娘都知道，那些条件不错的公子全都惦记着孙云凤呢。不过作为朋友作为闺蜜，瑞云也是希望孙云凤能早点遇到那位痴情公子，该交代的全都交代了，该送的也都送到了。瑞云看了一眼孙云凤，起身说道：这时候也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我看你这心神不宁的，估计你没工夫跟我聊天，哪天得空我再过来。哎，不过这位程公子的事儿你可得放在心上，好好想想。瑞云的话句句都说到了孙云凤的心坎里头，确实这么多公子没有谁让他动过心，唯独这位程公子头一面就给他留下好印象了。自打瑞云出门之后，孙云凤这心里边啊还真是当回事儿，琢磨开了。几天过后，这话还真让瑞云说中了，程公子果然派了一位媒人来到孙家上门提亲。孙家老父亲孙家月按照惯例审查一遍对方的条件，一看哟还算不错，这才收下帖子打算递给闺女瞧瞧。不过咱这也得说，别看帖子这孙家月给收下了，可他这心里边啊也没什么兴奋激动的感觉，心说上门的又不是一位两位了，估计这位公子到了我闺女那儿没什么新鲜的，也是个闭门羹。哎，孙家月这时候心情复杂呀，既盼着又担心。进到闺女书房之后，她是一点笑面都没有，恨不能还挺难过的。 闺女啊，今天又有一位公子上门求亲来了，你看看。说完了，随手把这帖子啊就放在桌上了。孙云凤打开帖子，三分钟没言声。老爹一看，得，明白了，我呀赶紧出去把媒婆打发走吧。想到这儿，转身就想奔外走，谁成想一条腿都迈出门槛去了。就听孙云凤在后头小声说了一句：“爹呀，这人不错，不错。”孙家月吓了一哆嗦，以为自己听错了呢，赶紧回头问：“闺女，你刚才说什么？”孙云凤瞧老爹那模样啊，不好意思的一低头：“闺女说，这位程公子不错。”孙家月这回可是真乐上了。比中了头彩还得高兴啊。闺女，你这不错的意思就是同意了？爹呀，您这不是诚心难为闺女吗？不错还能有什么意思啊？说完一扭脸儿，这两只手啊在那儿就拿手帕绕弄着玩，不说话了。孙家月这会儿激动的都快晕过去了，一边咧嘴乐着一边奔门口走。哎，好好好好好，我闺女终于又瞧上的了，我呀，我这就跟人家媒婆去回一声去，好事儿，好事儿啊。孙家和程家那得说是门当户对，孙云凤和程茂廷也是佳偶天成，俩人的婚事进展得十分顺利，贵子飘香时节，孙云凤被风风光光地娶进了程府。夫君是孙云凤自己挑的，这门亲事也是孙云凤自己答应的。对于自己这段婚事，孙云凤是充满了幻想和期待。不过自打拜完天地入了洞房，孙云凤却发现自己这位夫君说不上来的有点问题。孙云凤才学高，跟一般姑娘的想法也略有差别。新婚之夜前来道贺的朋友全都走了以后，这满是红灰的洞房当中可就剩下新郎新娘两个人了。孙云凤心里边这股子甜蜜劲儿是难以言表。不过就在程茂廷伸手想拥她入怀的时候，孙云凤却突然摆手拦了下来：“夫君何必这么着急呢？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。”请求？程茂廷这会儿都快美晕了，瞧着眼前这位貌美如花的新媳妇儿，什么样的请求他都得答应啊。孙云凤见夫君没有回绝，调皮的一转眼珠：“咱们既然是以诗相会，何不在洞房花烛之夜，咱们也是以诗天趣，学一学当年的才女苏小妹呢？”苏小妹新婚之夜难为新郎官，这谁都知道。程茂廷听完媳妇儿这请求，起初这一脸笑意突然成了瞪眼吃惊了。啊啊，作诗啊？孙云凤冲夫君点点头，程茂廷这叫一个扫兴啊。不过媳妇儿既然说了也不好回绝，只能是硬着头皮回了一句：“那就请娘子出题吧。”孙云凤低头想了一会儿，有了，今夜洞房花烛，来日生活如花，咱不妨啊就以四季花为题，咱们每人各吟诗两首，夫君不介意的话我先来。程茂廷巴不得媳妇儿先来呢，他坐那儿一边苦笑一边瞧着媳妇儿，这心里边犯愁啊。就看孙云凤往起坐了坐，一脸沉醉的在那儿念叨：“我挑春夏两季，春季为黑牡丹，夏季为荷花。夫君听好了，黑牡丹，白玉兰边折一枝，春寒日日雨丝丝，人间自有清华种，多恐胭脂不人识。”下一首是荷花：“窗对瑶山水绕炉，红衣摇落赶秋初，西风吹醒闲欧梦， 香冷银堂夜雨疏。孙云凤话音一落，程茂廷大喊一声：真是绝妙的好诗啊！说完一把就给这孙云凤啊搂到怀里了。孙云凤被吓了一跳，好不容易挣脱，说了一句：夫君你真赖皮，你还没对诗呢。程茂廷这会儿哪还想得了诗啊，根本没等孙云凤反应过来，又给搂到怀里了。我的好娘子啊，作诗什么时候不行啊？今天晚上是咱们俩的大喜之日，算我求求你了。孙云凤让程茂廷这甜蜜炸弹一轰，得也没为难，羞羞答答的点了点头，作诗这事儿啊就算过去了。转天中午，小夫妻俩闲来无事，在花园里边溜达，走着走着，孙云凤又把昨晚上对诗那事儿啊给想起来了，一边撒娇一边责怪地问道：夫君呐，你还欠我两首诗呢。被媳妇这么一说呀，程茂廷吭吭哧哧的开始装傻啊。啊娘子啊，你也得理解我，你说我能娶到你这么一位天仙美女，新婚燕尔的，我这心思全都在你身上，哪还有心思想诗啊。这话甜的呀都齁得慌。孙云凤那是新媳妇儿啊，听完之后斜眼看了一眼程茂廷，没生气，这心里呀反而还偷偷高兴上了。甜蜜幸福的日子过了大概得一个月，俩人感情虽然好，可是孙云凤却发现自己这位夫君旁的都挺好，就是甭提作诗，只要一说作诗就开始打岔。日子一长，孙云凤这心里可就开始起疑了。程茂廷就怕媳妇提作诗，孙云凤虽说心里边有点疑惑，可没当个大事儿。不过这天程茂廷在书房看书，孙云凤无意当中在书房发现了一个东西，这下可让孙云凤傻眼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原来孙云凤在书房归着书稿，干着干着就发现这书桌底下有一个妆帘，这是古时候姑娘梳妆用的镜盒子。孙云凤奇怪啊，心说这本该是闺房之物，怎么放在这儿了？她好奇，随手就把这给打开了。这一打开不要紧呢，里头满满当当放了一沓子诗稿。再仔细一看，这字体不就是程茂廷的字迹吗？孙云凤这会儿心里是越来越紧张，趁着程茂廷没注意，他把所有的诗稿全都看了一遍，每首诗都是清雅别致，不过笔锋啊却透着一股子脂粉气，仔细品读起来像是一个姑娘写的。再看看这诗里边的内容，都是描述相思之情和甜蜜爱意的。更离谱的是，孙云凤翻着翻着愣是翻出了两封他比谁都熟悉的诗，这就是程茂廷曾经给他写的诗啊。孙云凤这会儿是一阵头晕，根本就看不下去了，当时拿着这沓子诗稿就摔在程茂廷跟前了。程茂廷被媳妇这么一闹，吓得一哆嗦，再一看扔在地上的东西，这下可傻眼了，想瞒着吧也瞒不住了，只好老老实实的交代了实情。原来这些诗都是一位烟花女子所写的，是写给程茂廷的。这姑娘有才华，只是可惜沦落到了青楼。程茂廷以前答应过替她赎身，娶她为妻，可是程家父母死活不答应，这才算是结束了。论才学，程茂廷不能说真是文盲吧，但是也算不上才华横溢。为了能够追到孙云凤，他假用这些诗来哄骗孙云凤，只是没想到新媳妇这么快就发现了。孙云凤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自己精挑细选了半天，可最后嫁的却是一个骗子，真是又可笑又可气呀。无论程茂廷怎么说怎么求，孙云凤就是不肯原谅他。程茂廷瞧媳妇儿这么拧，再有了这仙女儿也娶回家了，这点新鲜劲儿也都过去了。到后来索性程茂廷连家都不回了，根本不看孙云凤的这张苦脸。孙云凤这日子过得苦啊，您想